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进，何必再问远近，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三逼近，

就会生淡，有一天回忆的酒我不敢喝，喝了夜里就要难过，走在街上将你的背影看错，没有我想要的人亲切回头，樱花街头忧郁的名字说不出口，匆匆地拨断我盼望已久的问候，我不忘的情人啊，我痴痴的盼望你还在乎吗，一往情深的恋人啊，无尽的想念你有感应吗，我不忘的情人啊，你飘忽的身影我依然牵挂，又爱又怕的恋人啊，你迷惑的眼神我放心不下，我念不忘的情人啊，我痴痴的盼望你还在乎吗，一往情深的恋人啊，我无尽的想念你有感应吗，我念不忘的情人啊，你飘忽的身影我依然牵挂，又爱又怕的恋人啊，你迷惑的眼神我放心不下， 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在一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